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九點半至十一點，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好，又翻嚟舊市好啲。OK 啦， 好似興高采烈講。 興高采烈，我哋喂永遠 off mic 咧都幾精彩喎。咁今集嗱呢一集我想講咩咧？講下雨傘運動。 好。 咁因為其實真係響我都話啦，點解我喺呢度咧？就因為雨傘運動。 嗯、 而城寨都因為雨傘運動之後就有個咁嘅網台啦。咁對我哋有乜影響？咁樣間講完雨傘之後咧，我想睇下講下呢幾個運動。對我哋嘅心路歷程，即係兩代人啦，我同你爭十歲，咁啊睇下嗰個感受啦。咁講翻今次雨傘先啦。嗱，其實雨傘咧，咁我今次咧，金鐘啊、旺角啊，咁我都有現場嘅。咁我都感受到嗰種群眾嘅力量，同埋咧，好多人咧，唔係話一啲即係成日都我啲有啲大陸朋友成日話你俾錢你去，但我見到啲人係真係自發，點解咧？可能我讲你觉得唔够科学啦，咁其实我都学过睇面相，咁有啲面相嘅嘢，其实佢就同埋表情咧，可以话佢话俾你知，佢系一个理念嘅、 嗯。 有阵时你走去同佢倾偈，佢系有嘢讲到出嚟嘅，即系都唔系话即系好头先我讲嗰啲咩大妈讲咩小半子啊啲咁样，泥半子啊啲咁样，唔系咁噶，唔会写错字啊啲咁样，系对自己有要求嘅，咁。另外咧就話我都有去到一啲例如話三藩市啊嗰啲地方咧參與咗一啲雨傘運動啦，咁見到嗰邊啲華人咧其實分兩邊嘅，咁啊、有一班咧我唔知係邊個網台講過嘅，人咧好得意嘅，老咗其實一個分水嶺嘅，五十歲咧四五十歲咧樓上咧就開始變得保守，歐日蕭生講嘅會變得保守，咁我呢個我認同嘅，咁身邊我都好多人啦，佢哋真係唔知點解。尤其是一班咧，我身邊嘅朋友，啲又唔係記得利益者，嚇、啊，亦都係一啲受欺壓嘅階層，但係佢都會企喺政府嗰邊。咁呢、這個我雨傘運動其實，但係又咁我係我係開心嘅，因為今次咧真係好多後生仔覺醒咗，尤其是一班即係讀書而家讀緊中學嗰啲啦，佢其實我唔需要你會聽邊個講嘢，你哋自己用自己思考諗下。從一啲表面嘅嘢去睇，例如話支持黃色嘅黃傘嘅人係一啲咩人講嘅嘢，企企理理；支持藍絲嘅哦咩傅振中啊、李思嫣啊、高達斌啊嗰啲咩嗰個嗰、那個退休警察啦、啊，嗰、那個差佬啊啲咁樣， 先 咩先擲證嗰啲咁樣，咁你睇下佢哋冇論述嘅，係啲叫馬式啊，話你文革。如果我喺現場，我問佢咩叫文革呢，我不如同你討論下咩叫文革先啦。你討論咗，不過當然啦，佢唔會啦，佢一定會左閃右避。咁講翻雨傘啦，咁成個運動嗰幾十日，同你頭先話同呢個六七暴動 係 好接近嘅。你有冇啲咩補充？ 認真嘅補充咧就冇乜嘅，主要就係六七暴動之後嘅香港同雨傘後嘅香港。嗱，而家先啱一年啫，咁因為以前咧，六七嘅時間後期咧就冇選舉呢樣嘢嘅，咁我本身咧呢幾年嘅觀察咧就係、是、每一個社會運動對每一次嘅 選舉 嘅，咁啊譬如泰國啊、台灣啊，好似呢次台灣318咧就會影變咗嗰個129嘅投票咧，唔係投曬俾民進黨 ，sorry， 係懲罰國民黨，好啦。咁點解呢一次突然間琴一未報名咧，民建聯已經嗌告急咧？嗱，呢個咧就係相輔相成嘅，就係話佢係擔心嘅，因為佢自己我相信 你做過啲嘢，自己 佢內部民調佢係有知嘅，佢係會有佢有呢個資源去做。 喂，你有鉛水事件， 但係 點會輸啊？ 唔係佢根本係一個係回應翻當嗱，如果大家記得0371之後。民主黨咧就成日都開行， 係冇錯， 即係求其 派個人 劈個人就贏啦， 整個預搭喺度搞掂。 形式咧就係當每一次有好大型嘅運動之後咧，對個選舉有影響嘅。 係， 但呢次有冇影響咧？我唔敢講， 未知。 但係我觀察到咧，主要我哋如果以我自己take side 啊，我當咗我自己民主派咁，因為我諗住呢期我都唔會點參加咩，因為好攰啊對呢啲。咁咧，我睇得出民主派呢一次咧，佢贏有機會贏，但係唔多嘅。點解唔多咧？你唔夠人咯。 同埋你區議會係講緊，唔係講意識形態㗎嘛。 係啦，冇錯， 分餅仔啫嘛。 我上一次區議會咧，令我學到好多嘢，就係原來咧，你選區議員咧，唔係走落去，即係我唔敢得罪好多人嘅理論。我聽咗天外有天啊，阿司徒佢有講嘅，快啲有講。嗱，佢嗰啲嘢唔係唔啱嘅，係啱嘅，但係我大膽話啫，係唔 work 嘅。點解我佢哋講嘅大舊本書咧？我兩本我有睇嘅。其實咧，呢一次。呢一永遠都係嘅，每次嘅選舉嘅形式咧，每一次都係用一種同一個模式嘅。譬如區議會咧，係好講地區服務工作。我四年前已經提醒個後生仔，你係咪想選？所以咧，我頭先阿 Lance 有問過我關於散後嗰啲走來選嗰啲，嗱，我唔睇好嘅，我唔睇好嘅。但係你想攞經驗嘅 ，OK 嘅。 點樣？幾平嘅啫嘛？ 唔係幾千蚊啫嘛，又 幾千蚊咋？ 譬如你啲人咧走來派下街招啊，鞠下躬啊。俾人鬧下，即係我好記得㗎。啊，俾人指住個心口俾個師奶，支持你老母，支持你乜都噏得出嘅。咁你個感受到係，原來我哋係咁乞人憎。 咁你唔叫阿媽出嚟選咯？ 唔係唔緊要，即係你要感受下嗰啲你自己，因為點解咧？我又好八卦㗎。譬如好多時，譬如我台灣都會幫啲朋友去做助選啦、啊，我哋叫副選啦、 啊。你邊邊㗎你？ 我民進黨嘅，因為我支持陸營嘅，我好似即係知㗎，睇我文章啫。咁咧，咁你會感受到。選舉原來係乜嘢一回事？點解我要咁樣鞠個躬？我咁樣派一個海報俾佢，所以我哋叫嗰啲叫做 單張。 單張，佢接受你，佢就算好虛偽，佢唔 sorry 唔好用虛偽， 假意 啊，虛假咁樣係，其實佢一定唔會支持你嘅，但係佢好開心接你嗰張單張，等於而家你有電視睇到台灣電視咧，你咪見到嗰啲。人走去掃街，我哋叫做咩菜最興啊？講開菜市場，好受歡迎嘅，哇，好熱烈啊！啊，凍爽啊，炸腰啊，諸如此類。但係嗱，呢、這個咧喺我哋眼中，我哋覺得就呢啲係啲禮貌式嚟嘅啫。 嗯， 除非佢好極憎你，佢真係當面鬧你，否則咧你係唔知佢投咩票。但係 我試過喺街度真係鬧 啊！係啊，因為我哋經歷過好啦。咁啊，點解呢一次我嘅睇法有少少覺得就係話，主要民主派而家未報完名，我哋唔知啦。原則上係唔夠人嘅，點解唔夠人？你430多個區，我冇記錯，430多個區，400多個區啦。我唔肯定，因為費事查啫。咁你400多個區，你有冇你睇下，你400多人，你咁輕易攞400多人出嚟同人選咩？唔可以嘅。我仲有啲仲要同區兩個一齊係 同爭 同路人喎。嗱咁啊！一上次經驗話俾我聽之後咧，你真係有心選區議會咧，你一定要 做 直根嗱。琴晚我聽天外有天咧，佢一個例子舉得好好嘅，就舉個中港武。中港武咁啊，中港武咧，佢一路都係輸俾阿陶謹申。 嗯， 佢我聽嗰啲選舉嘅課程咧，講一樣嘢咧，原來咧我哋去選咧。就唔係要你嘅支持者支持你嘅，唔係支持者即係重要啦。 一個 原來最重要一點就是對方唔支持對方嗰個人， 嗯， 你就贏啦。 即係敵人嘅敵人， 敵人嘅敵人，即係佢譬如佢本身投開民建聯嘅，佢扯唔投啦咁，你贏噶咯喎。但係原來我後屘聽翻，原來阿中國冇捱咗唔知兩屆三屆咧，自己內部民調民主多做民調，覺得陶謹申會輸咧，佢唔冇餅喎。根本咪自動當選咯，咁開始人哋直跟翻就成個區送咗俾人哋。嗱，呢個係好一個好嘅教訓嚟。我哋喺台灣見啲朋友咧，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林佳龍，而家嘅台中市長。你翻查記錄，佢輸咗唔知3次4次市長，輸咗3次4次嘅。但係你唔係因為呢事實係㗎，咁呢個好現實㗎，我輸咗咪走咯咁。 嗯。 嗱，選區議員最慘嘅一樣就係你臨選出現。選完走， 係 咁啊！你又永遠冇運行嘅。我可以大膽講，除非你係真係知名人士啫，否則你一定冇運行嘅。 好啦，咁我哋又唔好扮專家啦嚇。 又唔係喎，喂嗱，陳海先生，你講呢個話題咧，我就成日出入南區嘅，咁啊成日見到咧有一個彎位咧，近住赤柱嗰度咧，我見到一個類似中年阿婆咁樣，成個好似即係唔好介意啊，真係哇好驚啊！日當日白見到佢，我係選舉先見到佢嘅啫。咁我平均都一個禮拜一兩次啦，去嗰個地區。咁我經過見到，我揸車見到成個人得，點解我記得佢咧？因為佢個妝就係好濃嘅，即係好似嗰啲嚇啲 夏威夷咁。 唉，唔講。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哋話齋，但係佢係當選嘅。 係啊， 不過可能真係 嗰、那個我知你講邊個，嗰、那個叫李紅啊，以前個明星叫李紅啊。我話咧，佢赤柱區南區嘅， 係嘛？ 佢 實企喺嗰個， 佢外名叫李紅， 係嘛？ 但真名叫咩？我唔記得咗。就明星，佢係噶，佢好勤力噶，佢好勤力。 佢勤力嗰幾日咯， 佢喺赤柱住噶嘛， 係嘛？咁喂，其實咧，我都咁講翻啦。你話如果今次嗰個選舉咧，因為散後咁樣，其實冇咩著數。不過我啊覺得咁嘅，係一個 education。 我哋咁樣啦，即係我哋又其實主要我就唔係講選舉嘅，我講。即係散後嗰個影響， 影響 係其中一樣咧，就係近年咁啊，六七年之後影響就頭先我講過啦，就係話開始政府正視到啲街童啦，開始將啲街童嚟收歸，即係收歸。咁咧，其實每一次嘅運動或者每一次嘅暴動之後咧，都有變化嘅。但係個變化係有幾多咧？我哋唔知，我哋唔去或者唔會衡量，或者呢一次冇變化都唔頂嘅，因為呢個政府即係我就唔知。大家點睇啦？因為我開頭我唔敢認，我驚俾人拉啊！大佬你非法集會啊，大佬咪拉你。但係咧，即係你講事嗱，我睇得出呢一次嗰個政府強硬度咧，係我做咗幾十年人係估唔到嘅。嗱，咁而家講翻成功失敗啦。成功失敗咧，其實個感覺嚟嘅。你問我咧，我係有失敗感覺，但係我亦都冇失敗嘅意圖，因為。一路可能自己根本都係對香港係好灰嘅，都唔頂㗎，係咪先？只係突然間攤著你啫，但係攤著你覺得，咦？又即係好似揸車咁啊，肥咗一段，都係咁 嘅。但係我覺得咁樣嘅，雖然有挫敗感，但係咧有一種叫做照妖鏡效應。 係啊，係冇錯。 嗱，好似六七暴動啊嘛，我嗰陣時就未身歷其中啦，因為仲好細。咁但係而家我睇翻轉頭。我就會研究翻當時嘅歷史，我睇翻嗰個成個嗰、那個發生嘅情況啊點樣？咁我自己睇法就係話，可能係啊，唔係呢個經歷咗呢個路易斯拐點，咁任咗人口紅利啦。 我哋又咁樣睇咯。其實咧，如果照翻當日英國，如果英國佬嘅做法同而家共產黨做法咧係相同，就大鑊噶啦。因為英國佬一路都冇放過左派人士㗎。嗱，今日先喺網見到講關於星光行，佢講好多咩英國貨我唔知，美國貨我唔知。但係有一點我係好肯定嘅，當時星光行入夥嘅時間咧， 冇電話線 啊嘛，因為電話線英國大東電報局㗎嘛，係冇電話線。嗱，事實上英國佬一路喺後期都冇放過呢班人嘅，例如。香島中學嘅同學咧，係冇得去會考嘅。嗱，大家記住啊，香島中學畢業嗰啲，佢係冇會考嘅。 我撐少少啊，梗係啦，你做啲萬惡嘅事。 好啦， 喂，大佬你放炸彈喎。 咁但係後尾咧就放寬俾佢哋啦，就俾佢哋入翻個主流啦，所謂叫做，俾入翻就咁一路都唔會當佢主流，因為佢完全由佢自己嘅資源啊搞啊。即係我意思係話個變化就話，好啦，等於六四之後。中國嘅變化，香港亦都係受惠於嗰個六四變化，呢個好殘酷嘅呢個講法。 係 零三七一之後，香港有自由行。嗱，呢個係我好想體會到，即係深深想提想講嘅就話，每一次呢啲運動或者每一次即係國教嗰啲，我哋唔講啦，嗰啲只係一個 小規模嘅。 我當佢係另外一個一樣嘢啦。好明顯地嘅嗱，譬如我哋又講喺六七暴動之後啦，就咁樣啦。好啦， 好多政策 六四之後，中國對香港亦都係變咗，係收緊咗嘅，因為知道呢班友仔，但係雙方英國咧，就開始開放居英權啦。 係 咁，我就好即係老實講啊，我啊典型大中華交嚟嘅。你話唔係都假嘅，我當時就因為。我仲好對個國家仲係好有啊國家前國家，我仲好我係放棄咗居英權嘅。當時我係，即係我係完全。 使唔使攞個錘仔俾你啊？ 我唔係我 都冇話。 我做人係無悔嘅。 OK， 我係今生無悔，我任何嘢都唔會有悔嘅。記住，千祈唔好有悔，有悔就死火㗎啦。 咁當時我都冇後悔嘅，到現在都冇後悔。但係問題存在就話，當時大家都做緊嘢嘅，房委會一次嘅大運動咧，兩任何政府都有做嘢，但問題做嘅嘢係點樣係背向民意啊？但係當時唔好忘記喎，係英國佬係開始係醒，所謂醒香港人啊，開始八九之後，咁所以咧會一次運動之後咧，都原則上啊，都係我哋算係福地，但係係好殘酷嘅代價。 喂，你如果咁講啊，我聽你咁講，零三七一之後政府有回應啊，有咩回應啊？哦，你唔中意85,000啊？好，將啲樓炒咁貴，有幾多咁貴？而家啊，20,000+尺叫執到噶啦。咁你 過頭咯，堆填區都 過咗頭咯，係咪先？但而家更加添啦。雨傘運動之後，其實係冇乜 reaction 嘅。 唔係最有一樣最慘咧，就係我哋香港唔係一個主體嚟，我哋係一個附屬體。咁多年嚟，由我出世1950幾年開始殖民地，跟住而家又附屬於中國。因為點解你冇一個主體呢，你根本冇可能控制到你自己好多個問題啊！因為要靠所謂我哋要靠宗主國啊。咁咧，頭先你講到，譬如零三七之後，本來建好就收，樓價升到咁上就好咯，但唔得啊，唔係你控制啊嘛。你明即係事實上當時 唔係，其實可以控制嘅 policy 可以控制。 其實你85,000咧，又講翻轉頭咧，其實佢令到零三七一有發生先有8日。有85,000就其中之一個數據就係因為85,000。 嗱喺呢度我要講少少我立場先，你講個感受。其實我係支持85,000嘅，我唔中意樓盤位，我唔中意啲人即係為咗炒樓而冇咗你嗰、那個嗱。其實我都成日都有個理論㗎。如果你將啲錢啊好多樓交俾個仔，咁個仔咧本來係一個啊呢個數學天才，佢能夠解決好多世界所有人嘅啲數學問題。咁但係因為你俾咗啲樓佢。佢乜都唔做，咁啊坐喺度，哦，好似以前許冠嗰首歌唔揾嘢做，咁啊跟住食老豆嘅，咁然之後就，咁你個世界咪冇咗個人才咯？咁仲有，我成日都問嘅，咁你炒樓，你一個人擁有咁多物業，對個社會有咩貢獻咧？咁冇貢獻嘅，即係你只不過係 generate 差響 咯，俾出喂，咁呢啲，如果你咁都講成嘅話，咁你任何行業，即係任何更冇意義嘅行業，即係雞竇都有意義啦。咁你都要開店噶嘛。咁所以其實好似德國咁，咪聰明咯。一個人唔可以擁有幾多套物業，如果超過嘅話，咁人哋咪有寶馬、Benz、波子，有齊一啲。 佢德國係住屋計劃嘛，香港係樓宇計劃嘛。 咁唔係，咁就係話啦，究竟你個政府？你想唔想做嘢啫？你同埋因為最大問題嘛，政府梗係唔好做啦。因為擁有呢扎咁嘅樓宇嘅係咩人啫？ 好啦，我哋 咪權貴 係咁啊，係咁啊，我走翻去講 翻呢個 七一之後 係 六四就完啦。就其實主要就將你嗰個人嘅嗰個主權問題啊，或者嗰個政治問題啦，就話佢俾一扎區議權啊，公務員區議權啊。或者好多地方開始放寬俾香港移民，即係想掹啲香港人走啦。咁啊，事實上好多係喺嗰個時間都有走啊。好啦，講翻七一咧，即係零三七一之後咧，有一個現象咧就係自由行。大家如果冇疏忽嘅咧，其實我哋今日嘅自由行咧，當年係六三七之後，嗱零三七之後，咁起初我個人係好歡迎咁樣做。 嗯。 因為點解咧？我喺沙士期間咧。啲數量好似講錯咗年期喎，係咪差唔多嗰個時間？ 係， 係嘛？ 沙士， 差唔多嗰個時間。好啦，咁嗰個時間咧，有個問題出現咗，個市面真係好恐怖嘅。我記得我嗰陣時走去食公司三文治啊，啲味噌12蚊咧，仲有杯嘢飲，即係咁講。好啦，咁有咗自由行之後咧，個社會氣氛係起翻嘅，起翻嘅，記住起翻嘅。但係當時大家都有講嘅，全好多人都有講。包括我哋都話：喂，適可而止喎、啊。 我正想講呢樣嘢。 好啦，所以何厚華咧就好機警嘅。何厚華前我哋兩年回歸，而佢講嘅嘢咧係執我哋口水，又執得好靚。就係、是、自由行呢樣嘢，佢已經講。佢話如果呢班人影響咗我哋市面上嘅 民生 嘅各樣咧， 我就叫停 停啦。何厚華講直情係停嘅。咁有冇停我哋唔好理佢啦。呢、這個即係跟咁你開埋賭權，開埋剩咁冇可能定嘅。咁啊，呢啲澳門嘅事啦。咁香港咧，事實氣氛係好咗嘅，一段時間真心嗰句啊，同埋個失業率係提升翻啊。但係 凡事唔可以去到。 其實後屘咧， 啲人開始醒覺就係、是、喂唔掂喎，你而家推啲人落嚟咧，嗱我即係雖然唔係今晚主題，但係一樣講嘅就係警察對 II 嘅睇法。以前啲 II 咧行出街好驚嘅，斯叔叔嘅，而家啲 II 出街唔使斯叔嘅。 你點解？ 喂，我通街都係大陸人，你 點分啊？ 咁我哋以前我記得有一位朋友個仔去當差咧，佢而家初去守旺角嘅時間咧，佢講個笑話俾我聽咧就係、是，佢去拉親洗碗嘅都係藍寶仔嘅，係咁樣拉拉就唔拉啦。佢大佬你好陰，即係你都唔知邊個係，整整下咧就多咗單程，開始單程證就多啦。即係意思就係話，而家混亂到咧個社會變化到而家咧，就根本行出街咧，隨時嗰個賊咧都唔緊要，因為佢大陸人，佢唔會係賊嚟嘅，佢係顧客嚟嘅。但當年咧，我做我喺八九年嗰荔枝角，哇一日啊拉幾百個黑工，幾百個，因為當時未有自由行政策嘅時候，佢哋係好嚴謹噶嘛、嗯。當時好嚴謹先去到香港啊，明唔明？即係阿 Min 九七前咧，係好緊要嘅去香港。咁咧變咗咧就。出現問題嘅就係 嗱，喂，講到咧，咁啊，回覆下網友啦，咁有網友就話有458席嘅，咁佢就修正翻，咁今次區議會啊，咁後面太多字啦，因為眼唔係咁好睇唔到。咁另外咧，有啲網友咧就響 YouTube 度留言，咁有兩位係咪有三位，咁啊唔讀名啦，咁啊如果你留言嘅話咧，你喺呢度留嘅咧就會。個做完個 live 之後就冇咗噶啦，咁盡量響翻我哋舊時好啲個 page 嗰度。 咁咧我就 補充翻啦，再繼續。 係唔係？我又講少少咧，講你嗰啲回應咧，我呢個禮拜睇咗幾回應，我覺得幾開心下。咁有個女 fans 啊，唔好介 fans， 我冇資格有 fans， 即係大家做網友。咁啊講樣嘢，等於同 Eddie Sir 佢話：你哋好要啊，三個人做咗個半鐘頭節目。一句粗口都冇講過喎， 我想講噶，不過 嗱、其實咧，我哋即係尤其做呢行咧，我哋已經講粗口講到滑曬嘅。但係我個人咧，你可能睇我的樣係 平時我唔聽你講啦， 粗粗魯魯啊。我有個特色咧就係，我哋對談咧，即係唔怕講，我同我太太都講粗口嘅，即係兩公婆。 嗯， 但係公眾場所咧，我真係講唔出嘅。我好羨慕嗰啲人咧，可以大庭廣眾咧，嗰個對唔住，我真係，就算而家翻去廣州咧， 係，我正想講廣州 H 字到男女都講嘅，佢哋都奇怪嘅。但係嗱，我呢、這個我唔係話扮清高聲明在先，講粗口冇人夠。如果喺間房跟 理解， 知道我啲性格，第一句就唔使講噶。 不過嗱，我做證啊 ，Eddie Sir 同我傾偈咧，平時咧 off mic 咧，真係甚少粗口。 即係我就好得意啊，見到啊，我即係呢位。我 叫做 阿 Cindy 媽好似嘅，咁佢講呢一點，我覺得係喎，點解？因為我喺花生台係爆到好犀利㗎嘛， 係 我哋，因為可能台格問題啦。 呢、這個台咧，我已經我第一句嗰陣時，我話做呢個節目咧，我已經問阿 Carmen， 喂講唔講粗口嘅？佢話唔得，咁啊如果得嘅話就另一種啦。 唔係我哋咧，即係我覺得粗皮好過粗口嘅，粗口就我有時我覺得即係粗口係難聽㗎。 我覺得咁樣啦，我哋思想 wild 啫，但係即係其實我哋講出嚟都係道理嘅。咁好似呢啲，咁我哋分析嗰啲嘢，例如話好似六七啊、六四啊、七一啊呢啲，咁全部都係以事實嚟去做咗出發點。例如話我哋講個反應啊，好似我都未講完啦。例如話好似六四咁樣，咁其實對我嚟講，我真係動咗移民嘅信心嘅。咁直到而家，其實 trigger 到我，另外就係今次雨傘。我好老實講，我都有移民嘅打算，因為其實好似上集阿細良兄講，佢話開始而家搞緊啲中學嘅課本。 嗯， 喂，我唔介意你做啲咩統戰嘅嘢，但係你唔好將啲事實歪曲。我係要你即係將啲真實嘅嘢話俾我下一代知。 嗱，頭先咧你講到大家嘅年紀啊，我喺呢一次雨傘運動更加。即係我唔怕俾人標籤啊！啲人你唔好標籤自己黃絲啊，成咁其實係人都知㗎啦。而家即係個一睇我睇蘋果回應我知，呢個係睇我 Facebook 嗱。點解我同好多人都問啊？你係咪真㗎？同人哋唔同，我又解釋下佢聽，你哋聽點解嗰啲同我同齡嘅人，我亦都係講好多次，佢唔係為自己嘅，佢冇記得利益嘅。任何人都係為仔為女嘅，呢個中國人嘅特色嚟嘅。 嗯、 我係咪唔為仔為女？對唔住，呢、這個我私事，我唔講到俾你聽。但係我唔會因為咗個仔女而改變我嘅思想，改變我理念。我亦都唔會強迫我嘅仔女 同我有同一思想同一概念嘅、 啊， 明唔明？即係我永遠都行呢個宗旨，所以點解話我唔怕講啊？同我同年紀啊，六十歲人啦、啊、我相信十個之中有八個係啊親 親結 佢咁啊，我用阿老蕭個講法就係、是。啊咩四成就減幾成，其實咧好極親建制嘅就唔多嘅。嗱、啊，我大膽話唔多，點解唔多咧？好多時好似我哋呢個年紀咧，第日仔女三二十歲、二十三十四十歲、三十零歲咁，咁佢會為啲仔女咧，因為而家啲所謂就算啲富豪啊，你問翻佢自己，喂，屌你睇嗰十二個校委選舉就知啦，大佬全部都。嗰啲食唔晒嘅，食三西，隨時食兩西。 係啦，點解會咁做咧？ 但係唔好忘記，佢驚佢個仔女啊！你明明好多人唔知道點解呢班人先將仔女送外國？點解大陸而家咁多人送啲仔女外國？嗱，咁啊留翻有機會我哋講到移民咧，我哋就會講。 哇！我好想講移民啊！ 因為點解咧？我係好多呢啲經歷嘅，我睇得到點解大家唔同？點解我好多時係佢哋會主動話喂？你點會咁嘅思想？有嘅嗱，我今日篇文都有講啊，就係、是、因為最近有幾個弟弟幾個我啲侄啊乜都好啦，咁啊移民啊，咁同我講嘅就係、是，咁佢哋好奇怪喎、啊，點解阿叔你又紀律部隊出身嘅？點解你講嘅嘢同我哋一樣嘅？ 唔係話理念嚟嘅， 去佔旺啊，踎喺邊度啊？啊邊個棚啊？跟住拆大台啊嗰啲？喂，我啲親戚冇人識講拆大台三個字。 尤其你個年紀添啦，你個年紀添啦。不過嗱，喂，講到呢度咧，今日嘅時間都會接近，即係次次都唔夠喉嘅、嗯。我但係次次都好驚唔夠嘢講，因為我素人啦。咁啊，提一提先。咁啊，下一集咧，我哋講衣服。其實衣服咧，即係服裝啦，咁都好同民生息息相關。再提一次，咁記住留多啲料。咁下次，今次咧，我見到網友留言咧就唔多啊。咁啊，希望下一次多翻啲啦。 我哋吹水佬嚟噶，你一講到服裝，我就好多嘢走出你腦。 我仲有預告啊，下一次咧會帶一件三十年前嘅舊衣服嘅。咁啊，俾大家睇下認唔認。 或者如果大家網友啊，或者朋友，如果諗到有咩想 係啊題目， 想小弟。講下嘅，我唔敢講話乜都講得到，因為我本身就黑衣仔出身，啊，即係小學畢業就跟住就喺個社會碌咗，唔經唔覺今年碌咗四十幾年啦，咁啊，我所見嘅嘢都或多或少啦，即係都可以大家研究下嘅。啊，可以去我 Facebook 又好，或者上 記住 like 我哋嗰個舊小嘅 page 啊，叫多啲 friend 嚟咧，仲好嘛？而家七百幾啦已經，好嘛？咁啊，今日時間到啦， 啊，大 N 或者幫幫手將。今日我哋講嗰啲 點樣上網？ 上網方式，因為有啲朋友問我，我就 冇。冇問題。OK， 下個禮拜四同樣時間九點半，舊市好啲。拜拜。 拜拜。 依家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九點半至十一點，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六零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